温柔。 是快乐是沉痛，难笑一声我又何妨追踪一点爱心，一点爱心让心声伤痛不再冰冻，再看星空只觉夜也空，然而俗世几多变动，流泪看广阔宁静家远化做夜半清风，世界似空偏也未似空，难明是快乐是沉痛，难笑一声我又何妨追踪一点爱心，一点爱心让心声伤痛不再冰冻，

梦是你的理想。小路走上征途，成熟我需要成熟，只要你愿等雨雪覆盖上，就在你就可以下荣耀，生活被嘲笑，所以抛开自渡，有几个感应着迷雾，迷雾在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逃不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，迷路迷路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，迷路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 街机背着烟花哭泣，远方的你是否叹息，从来每一天仿佛一相烟，当我闭上眼你在身边，你和我距离那么长，天各样短，但翅膀飞越了海洋，你和我降落的地方不一样，星星在梦想的亮光， 说不出口的秘密，却对上你自己都能相信， 想象你为我打气，就有莫名勇气，心有灵犀的遇在一起， 从来没见面仿佛已思念，当我闭上眼奇迹出现，你和我距离那么长，分隔两端，但翅膀飞越了海洋，你和我降落的地方不一样，星星在梦想的 没开始却在些许，没结局已待续，两个人分两地在一起， 你和我天涯那么长，全都一场，让现实超越了想象，你和我

金秋聚会923集团电竞月 at 北京沃德龙鼎北京京城月将于本月23日盛大开幕，届时新车团购、售后续保、延保、养护品、老客户优惠新政策全部呈现。品鉴热线8030-8588，地址房山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。 金秋送爽，花果飘香，好事连连，三喜迎宾。广汽传祺长春店已入驻房山澎湃汽车园，及将盛大开业。 GS3 GS7 新车到店，恰逢教师节，浓情好礼一相随，详询致电89368777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唱于情地，艳阳下雨每相衬，梦孩白首永不分，美景醉人心相吻，绿柳花间相对的缘分，明日对花亦轻念，泪残梦了足影深，月明独照阑渊枕，醉拥孤衾比不禁，离伴饮泣空帐独怀憾，

像大海有这样的第四种情感，一封未开启的信留下多少无悬念，蓝颜知己 原心害怕曝光，诱惑是设真提防。贪一点痛快，痛不痛快不快，悲欢你分不清，青红皂白，要用什么补偿，还在我心摆荡，你的一切真遗忘。